隊中第一棒的跑手烏賈，在賽事期間的興奮劑檢測之中被驗出兩種違禁物質。烏賈現時被禁止出賽，委員會正調查事件，據報運動員有權要求進行復檢，若果驗測仍然是陽性，將會交由國際體育仲裁法庭的反興奮劑部門進行裁決。若果裁決確認烏賈違反反興奮劑條例，英國隊的接力成績和銀牌可能被褫奪，原本取得銅牌的加拿大和第四名的中國有可能會遞補成銀牌和銅牌。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明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1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125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9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11.8，盈富基金26.9跌8仙，阿里巴巴184元跌4.7，美团233.4跌3.2，小米集团25.45跌8.5，中国移动51.85升1.55，中芯国际24.55跌1元，中国平安67.1跌9毫，药明生物122.4升2.3。吉利汽车28.45跌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743，瑞士法郎8.439，澳元5.716，加元6.221，新西兰元5.456，欧元9.141。每百日元对港元7.0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7点，跌37点。港金现价报16,31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85美元，卖出1,7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湾仔街市对开。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众芳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排到接近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住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咁而喺新界西贡嘅濠涌，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一带有封路安排噶。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濠涌一段嘅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嘉林别墅。而反方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大涌口路。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屯門龍門路，因為路陷，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騎術學校的快線仍然是封閉，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平石、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去沙頭角、東涌裕東路回旋處去九龍、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灣和南灣隧道入口去九龍。

1.2 嘅，咁啊总减少嘅人数咧就系有成80,000多人，亦都系连续第二年咧有一个人口嘅负增长。嗱，咁不过咧值得留意咧就系喺成个嗰个嘅离港嘅人数上面啊，如果根据统计处嘅数字咧。扣除咗单程证嘅持有人移入咧，净移出咧就系75,300人，但系咧佢离港嘅居民人数咧就系89,000多人，即系接近系90,000人。咁所以林志恩，当我哋去阅读呢一个嘅问题嘅时候，我哋睇嗰个数字，到底我哋应该系睇70,000多嗰个数字啊，定系睇89,000接近到90,000嗰个数字，先至会比较系可以准确地到咧呢个分析咧？ 我認為睇80,000多嗰個數字準確啲，因為我哋係睇緊幾多人係移出去香港，去知道嗱，我哋想回答嗰個問題就係香港究竟會唔會出現另一個嘅移民潮啊嘛。咁如果個問題係咁嘅話，就似乎係睇80,000多嗰個數咧就比較合適啲。咁不過咧，政府發言人咧又好似有一個解釋嘅對於呢一個數字。咁佢就話咧，因為人口減少咧，其實就同少於人嚟香港有關係啦，因為受到疫情嘅影響，咁而且亦都有一啲香港居民咧，就喺疫情之前咧就已經離開咗香港噶啦，咁可能因為一啲航班嘅受阻咧，就翻唔到嚟香港，咁呢啲因素咧都會影響到香港居民嗰個嘅淨移出嘅數目啦。咁另外咧，佢亦都講過咧，就係話即係呢個人口流動嘅概念咧，就係有啲居民咧係工作啦或者讀書等等嘅理由咧係進出香港的流動啫，就概念上咧就同移民唔同嘅噃，有咁樣嘅解釋。 嗱，咁但係咧，縱使即係政府發言人有一個咁嘅講法啦，但係咧喺實質上啊，喺某啲行業咧，亦都話咧係察覺到有移民嘅情況，其中一個咧就係醫護行業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其實咧喺較早之前啦，就係學界嗰方面啊，中學校長會咧，佢較早前發表一份2021年施政報告嘅建議啦，亦都講到咧，就係話收到唔少校長嘅信息咧，話面對一個嚴重嘅教師人才流失。我記得咧，我哋喺呢個節目咧，亦都訪問過中學校長會嘅阿黃慧如校長啦。咁佢就話，雖然佢冇一個確實嘅數字，咁但係實際佢哋由各方面收到嘅信息咧，係顯示咧即係呢個教師嘅離職嚇，甚至係離開香港個情況咧，都係有一定嘅數量喺度嘅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醫護界。如果我哋睇翻資料咧，其實喺今年即係較早之前咧，醫管局嗰方面咧，亦都話察覺到咧有一個移民嘅情況嘅。咁但係最新咧就係醫管局嘅主席啊范鴻齡啦，佢就喺接受咧即係訪問嘅時候啦，咁佢就係話咧，佢接受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嘅訪談節目嘅時候就講咧，就係話由舊年嘅7月1日到今年嘅6月底咧，全職醫生包括埋實習醫生同牙醫的流失率就是4.6%，全職護士的流失率就是6.5%，都是比去年的同期上升0.9%的。他也都說是看到譬如離職僱員即他申請一個詳細服務記錄、提早報稅等等的行動，推斷部分的原因他們流失的部分原因是因為移民所致，情況令人憂慮。 而除了統計處和你剛才所說不同專業業界的數字之外，另一個傳媒有報的就是關於個積金局的那個年報顯示的數字，就是說去年4月去到今年的3月底，以永久離開香港為理由提早提取強積金權益的金額就涉及60多億，而比上年就增加大概 27%， 亦都是自2014-15年度積金局年報披露有關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不過積金局亦都有一個解釋，他就說有時候提取這些即強積金的個案不一定是移民的，譬如有一些的非本地僱員結束了在香港工作，又或者有些人移居內地生活，亦都可能是提早會拿走那些強積金的這樣。 是啊，所以或者可能都會這樣問啦，大家就會說即究竟我們有什麼方法去掌握到呢，具體來說香港過去那一年的移民的數字呢，還有除此之外，對於各行各業又有些什麼影響呢？因為 为有一啲嘅人力顾问咧，就将而家嗰个嘅情况咧，就同九七年之前咧嘅移民潮咧，作出一啲嘅比较。咁但系我哋实际应该点样去理解两者嘅差异咧？同埋就系如果有一班人走咗，系唔系代表咗社会嘅流动性反而有机会得以提高？因为你要填补翻嗰啲嘅空缺啊嘛。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点睇呢个议题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不如林志恩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人口学者同我哋倾倾啦。咁就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教授叶兆辉嘅。叶兆辉教授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 系头先咧，我哋都喺度问到一样嘢。究竟有咩方法我哋可以比较准确地估算呢有几多人係真係移咗民走咗去 㗎？其实应该政府係可以掌握到呢个数据嘅。如果佢哋睇下我哋嗰个出入境嗰个记录嘅时候呢，咁呢我哋都有一个即係可以去估算到真係有几多人係真係离开咗就係香港囉。咁因为你一直即係我听你哋讲嘅时候，咁其实一直都我哋都冇一啲所谓确实嘅数嗰个数据嘛，所以其实真系如果希望能够有个更加清楚对个问题嘅认知理解，同埋然后再揾出解决嗰个方法嘅时候咧，就是、起码喺数据上面嘅掌握咧，系能够做得好一啲咯。 嗱，但系我睇到按统计处寻日嗰份嘅新闻稿咧，佢政府发言人佢都话啊嘛，即系而家所显示嘅净移出嗰个嘅数字咧，其实可能有啲咧系计埋佢工作啊、读书啊等等嘅目的咧进出香港嘅，概念上同移民并唔相同嘅。咁所以就算我哋掌握咗个出入境数字，系咪就掌握到嗰个移民嘅图像系点样？ 我想是可以的，只要我们能够去更加去深入地去理解现在那个情况。至于你说就当然在每一个时候都有人就是离开香港啦，为了工作，为了做事，为了读书，亦都是为了移民啦。但是如果你从两个同一个时期，如果是相差到由两万几次到九万几的时候，咁就的而且確，如果唔係因為特殊嘅情況咧，就唔會有一個咁大嗰、那個相差噶嘛。 就住統計處嗰個數字咧，我哋見到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嘅，譬如就係而家香港咧呢一刻咧，係咪已經達到咗嗰、那個如果真係有移民潮啊，係咪已經達到咗一個高峰期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如果真係出現移民潮嘅話，其實同九七嘅時候有啲咩唔同咧？嗱，因為喺九七回歸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個明確嘅時間線，即係我哋大概會估到啲人喺咩時間之前走嘅。咁當年如果當我冇記錯，大概九二九三年咁上下啦，係高峰期。咁今次我哋点样可以预计到就系嗰个移民嘅趋势，其实大概会持续几耐嘅时间咧？ 其实即系我哋所讲嗰个高峰潮咧，即系由一个人系决定咗移民，到做好咗呢个准备，咁到真系要实行出嚟嘅时候，其实都有一段时间。你会见到即系八九之后到九零九一。九二先系到嗰个高峰期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会睇到，即系喺今年嚟讲嘅时候，即系无论即系因为有啲香港嘅居民关于就因为赶快缘故或者其他嘅缘故系要走嘅时候，咁咧就啱啱都系啱啱一周年啦，咁所以咁即系我哋估计咧就应该系喺未来嗰一两年咧就先系佢嗰个高峰期啦，亦都好希望咧个情况能够改善啦，即系嗰个会比较稳定咗啲啦，因为其实当我哋咁多人走嘅时候咧，咁亦都其实系对整个香港嗰、那个发展咧系有影响嘅。咁你正话都提过啊，咁系咪你啲人走咗之后，咁咪就会有个位上咯？咁其实会令到嗰个流动性会更加好咯。系嗱，如果我哋系讲紧即系有一个所谓有个樽颈嘅时候，就会系咁啦。但如果我哋讲紧系一啲好系好重要或者系一啲中层个职位，如果呢个中层职位系能够接驳咗上层同埋下层嘅时候，如果突然间呢个人走咗嘅时候，如果冇做嗰个好好嗰个配套啊，或者就准备一个就系去接班嘅时候咧，咁或者会令到成个嗰个布局都会打乱咗啦。 你头先讲即系嗰个嘅 社會的流動啦，嗰、那個嘅角度去處理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翻整體嘅人口補充咧，如果根據翻譬如以前咧做嗰個嘅人口政策報告咧，其實不外乎幾招嘅啫。第一就係、是、鼓勵生育啦。咁但係當然都明白咧，鼓勵生育咧，你要由佢由 B B 咧到成長真係去去補充到嘅人力咧，其實都講緊即係好一段嘅時間啦。咁第二招咧，其實就係靠吸納人才嘅啦，包括咗我哋單程證的人才和各式各樣的譬如優才計劃、啊、等等這樣。那其實你如果看回現在那個的狀況，我們剛才所說的這幾招可不可以處理到人口的流失的問題呢？ 如果從生育來看的時候，我們今年就是講緊是點得38000多，那就在我們之前是講緊即是如果有單飛雙飛的時候，講緊是有90000人的，那或者就算沒有了這個雙飛的時候，我們都是得有50000多人的。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唔到即係起好快嘅將來，我哋個出生人數會有一個逆轉或者一個好大嘅上升啦。因為啲婦女們咧都係單身啊，或者係都推遲嗰個結婚年齡啊，或者就算結咗婚之後嘅時候咧，生小朋友嗰個意願咧都係喺個細嘅家庭啦。咁至於你話係呢個單程證嚟嘅咧，譬如今年嚟講嘅時候咧，我哋講緊咧係得係13000多人 ，which is 咧就係我哋通常有53000多噶嘛。咁至於係咪因為疫情嘅緣故，或者開翻咗嘅時候啲人就會再翻翻嚟咧？咁咧就我哋仲未知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近依10年嚟咧，就單程證嘅人嗰個素質咧，其實係不斷係改善緊嘅。咁但係咧，如果改善緊嘅時候，如果嗰班人或者一啲比較高質素唔嚟嘅時候，或者只係啲比較低質素嚟嘅時候咧，咁亦都對香港嚟講係一個唔係一個咁好嗰個情況啦。咁至於你話專才嚟講嘅時候咧，我哋都成日話，即係我哋即係特區政府成日都覺得好似嗰啲專才咧係好似開水喉咁咧，一開水喉咧啲人就會湧曬嚟噶啦。咁其實佢哋嚟香港都有個即係嗰個都有個吸引性嘅嘛。如果我哋嗰個吸引性係唔能夠令到我哋不斷去提升嘅時候，咁係咪我哋嘅吸引能力係會不斷去減少咧？同埋你唔好忘記咧，即係吸引人才咧，唔係香港想即係單單就香港所做，其他鄰近國家喺新加坡又好、澳洲又好、其他西方國家都係希望有啲年青、學歷高、技術好嘅人去到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點解佢哋係會揀嚟香港，又唔去揀去其他嘅地方咧？咁所以其實我哋要去真係去面對呢個問題咯，即係我哋真係要問下自己點樣係可以能夠去提升翻香港本身嗰個吸引性。 嗱，而家咧政府似乎就未有一个好正面嘅回应啦，即系就住呢一个总人口下跌上面会出现嘅问题。咁我有两点想问一问教授嚟嘅。第一就系、是、即系政府究竟有一啲乜嘢嘅即系题目系仔细要需要去研究嘅咧？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如果政府真系未必及时可以回应嘅话，其实学术界或者民间啊，即系你作为一个即系研究移民问题嘅学者，其实你认为有啲乜嘢研究调查咧，我哋系可以做嘅咧？譬如我有留意到咧，去年咧即系其实中大亚太研究所都有做到一啲民意调查嘅，例如关于香港嗰啲移居城市嘅评分啦。咁有一啲问题的确系关于移民倾向嘅，譬如佢会问啲受访者：你有冇打算即系移居外地啊？有冇实质嘅准备啊？譬如你几年之内会行动啊？呢一啲嘅问题其实都可以系一个参考嘅数据嚟嘅。咁我都想知道政府同埋学术界有啲乜嘢嘅即系研究嘅课题系需要即系尽快要去开始做嘅咧。 我谂系真系嗱，因为我哋而家讲紧，譬如喺旧年嚟讲，有大约100000个人走咗出去啦。咁其實如果能夠去更加去明白呢100000个人，佢有咩原因，我哋就 push 咗，即係推咗呢班人走。就其實唔好就一定話啊，呢100000个人咧就一定係反政府。如果你見到嘅時候，其實呢100000人裡面嘅時候，其實不同嘅政治光譜都係有嘅。所以其實我哋真係要去睇翻呢100000人走嘅時候，佢係嗰個原因係乜嘢？咁就無論透過即係嗰個抽樣又好，你透過個移民局又好，或者去申請，即係其實有好多嗰個機會啊，又或者個接觸點咧，就俾我哋去攞到呢啲咁嘅資料嘅。而另外一方面嘅時候咧，我諗係即係你話就學術界去做嘅時候，其實我諗就係、是。 即係希望能夠我哋做好嗰個城市規劃啦，我哋做好嗰個所謂人口嗰個估算啦。因為當你見到過往兩年嘅時候咧，都係講緊個人口已經係好似由7.5万，即係750万已經跌到而家講緊係730。90,000嘅時候，咁其實已經係到咗一個人口係減少嘅時候啦。咁其實對整個即係嗰個即係嗰個城市設計啊，嗰、那個城市嗰個規劃上面嘅時候咧，都會有影響。而仲有一樣嘢，我諗係最緊要咧，就係話，因為離開咗之後，其實所留低嗰個問題咧都會大。譬如我哋話有啲留低咗嗰啲老人家啦，譬如我哋講緊一啲即係喺就精神健康上面嘅問題咧，一啲關係嗰個破損同埋衝擊啦，當個老師走咗嘅時候。其实唔单止个老师走喎，咁就仲有班同学噶嘛，咁就同学上面佢所面对嗰、那个所谓喺呢方面，因为嗰个关系嗰、那个断裂咗之后，对佢哋嘅影响咧，其实呢啲嘢咧都系即系有啲好系好宏观嘅嘢，亦都有啲好系好微观嘅嘢，系真系要实实际际。地去處理嘅咯，就唔係話哦有90,000人走咗，咁我哋有90,000人嚟，咁就當呢件事咧就冇發生過，唔係嘛？因為件事情係發生緊，亦都係影響咗成個社會，無論係從嗰個制度同埋呢個人嗰、那個人際關係，都係受到影響嘅嘛。 明白，多谢晒你，叶兆辉教授，唔该晒。叶兆辉咧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教授嚟嘅。咁其实最尾即系佢想所带出嘅一个重点咧，就系我哋点样面对呢个人口转变情况咧，而好好做好我哋嘅规划。因为我规划咧唔系就系讲紧咧有啲人喺度，亦都系牵涉到咧可能一啲制度上面嘅问题。1872311，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渣打香港马拉松表示，就今年赛事的申请获政府部门积极回应，期望下个星期初迎来好消息。大会表示，正是就如何完善和落实防疫工作与有关方面商讨。而公眾健康是大會的首要考慮，會盡一切努力平衡公共衛生和賽事復辦的可行性。香港馬拉松之前因為疫情延期，早前定於今年10月24日再舉辦，但是大會一直未公布賽事的詳情。馬會表示，經進行網絡修復之後，若干會員相關系統服務已經回復正常，並且正是修復其他系統，會盡快作出公佈。馬會下午大約2:00宣布，由於網絡設備故障，包括場外投注服務、數碼及電話投注服務、網頁資料顯示、客戶服務二線和會員服務二線的運作受到影響。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民阵自2002年成立以嚟，一直未有注册为公司，亦都未有按法例向警务处牌照科注册为合法社团。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警方已经搜集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采取行动。他表示，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已经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判监，不排除警方继续对一些主要骨干进行调查检控。萧泽颐接受大公报专访的时候有提到，犯法就是犯法，不会因为辞职抹走犯法行为。从良的话可以是求情的理由，但是继续违法只会更加深化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另外，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不评论民阵是否今天开会决定解散的事宜。早前有报道指民阵或者会宣布解散，并且在今天开会决定。一名66岁男子日前在屯门友爱体育馆被接连注射2剂伏必泰疫苗，留院2日，下午已经出院。 營運嗰間接種中心嘅營建醫療尋日表示，涉事護士已經被停職。衛生署早前表示會要求有關醫療機構提交報告。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日間中有驟雨，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天色好轉。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开始多车，龙尾接近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马基仙峡道上山近住梅道挤塞，龙尾嘉惠苑。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嘅龙尾排到金钟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慢车嘅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车多，龙尾沙田港铁站。另外喺西贡啦，濠涌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濠涌路介乎西贡公路同濠涌北路嘅一段改为单线单程东行，沿住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濠涌路。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住濠涌嗰段咧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近嘉林别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展彤，原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回来香港，我们可以是一家团聚。 表哥，因为疫情关系，你原来回港探亲的计划恐怕又要延期。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阿 Joe 阿 Grace， 希望你们一切都安好，也都希望疫情很快会过去。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季奥运会，今次香港在疫情奥运之下，以无比坚毅的精神创造辉煌的战绩。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囡囡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囡囡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囡囡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適當放鬆下，其實都幾好啊！ 大手牽小手， 愉快同步走。 國劇830，號手就位。被稱為擁有超級大腦的夏絕，點解會希望可以做一位出色的軍人呢？ 能夠親眼看到導彈部隊玩快閃，相信仲難過在地鐵遇到外星人。那一刻我覺得，畢咗業，我或者應該去當兵，又或者唔使等到畢業就去當兵。 晚晚睇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林子欣，我们刚才就跟叶兆辉教授谈过，他也说其实政府如果由那个出入境的数字里面应该都可以有办法掌握到究竟是几多人是真的移民离开了香港的，还有当然掌握了一些数字之后就要看看怎样做一些不同的规划，因为他刚才也说就对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冲击的。不如我们先听听听众的看法，即是大家会视为这个的人口变化究竟 是对香港会有多大影响呢？对于某些人来讲又是不是一个机会呢？电话号码1872311，有林生，林生你好。 大家好。 你好，请讲。 我想我们都看到80年代和90年代两波的移民潮。我80年代仲係讀緊書或者啱出嚟做嘢，咁啊冇乜大嘅感覺，但係都見到好多上司咧都移咗民。 嗯， 我讀90年代中嘅時候咧，咁啊輪到我哋啦。咁啊，我哋都某程度係一個得益者嚟啦，因為上司真係移咗民，咁我哋就有機會接到班啦。咁當然接班嘅原因係公司有機會啦，或者你自己都要努力啦。咁啊，蘇花碌下碌下，咁而家都做咗亞太區嘅亞頭啦，所謂嘅。咁機會係有啊。咁我谂唔好睇得咁悲观咯，移民潮。后生嗰啲一定要装备自己，就唔系天跌落嚟噶，一定要努力装备，读书啊，努力工作，咁就有机会咯。不过亦都要睇下个社会，仲有冇咁多商业机会咯，或者仲系咪咁样 expand 咯？大湾区都系一个机会嚟嘅，希望呢一波嘅移民潮系比较正面啲啦。唔开心嘅人就走咗啦。咁啊，开心嘅人啊，就喺度做嘢咯，都系 win-win 嘅咁样。 明白，好多谢晒林先生嘅意见同埋睇法嘅。林志恩头先啊，林生咧都讲到啦，即系譬如大湾区啦咁样。咁我哋而家都讲即系大湾区嘅发展啦，亦都香港亦都鼓励一啲嘅，特别系年青人啊，翻过去大湾区嗰度去发展嘅。咁但系实际上，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而家整体嗰个人口情况，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即系大湾区发展呢个机遇咧？ 是啊，因为呢你讲开大湾区，其实现在政府主要的政策都是鼓励那些人上大湾区工作和读书啦。那这个其实也都会影响到香港那个人口的数字。那当然就是大湾区即是究竟实质上面有多少人是愿意上去呢，那这个是另一个问题。那同埋就是香港呢有很多的即是长远的发展策略，譬如我们所讲明日大屿啦，其实都是基于那个对于人口的估算的嘛。咁所以我都同意头先阿叶教授所讲咧，就是其实香港嗰个人口的数字咧，系影响一个长远上面的规划嘅。不过如果你话政府真系要做研究啦，又或者学术界真系要做研究咧，我谂都需要有好多唔同嘅数字去做一个 cross checking。即系譬如我哋头先除咗讲嗰个统计处人口嘅临时数字之外咧，咁以前有啲传媒都会用一个叫做良民证啊，即系警方申请良民证嘅人数啦， 无犯罪证明书 系啦。咁但系都有啲人话，良民证又未系最准确嘅数，因为佢可以系我嚟领养儿，系啊，或者领养儿童啊，你都可以申请良民证。咁似乎就需要有好多数字加埋先得嘅。咁但系我认为而家我哋头先讲嗰几组嘅数字咧，似乎都有一啲嘅警示。譬如如果你讲强积金个数字咧，其实正常就好少人会提早提取强积金，因为嗰个手续。据我理解就好麻烦嘅，即系你如果唔系有一个好强烈嘅理由咧，其实都未必会去做呢个提取嘅动作啦。咁另一方面咧，即系叶教授亦都提到一个所谓叫做推拉嘅因素，即系话过去咧，我哋香港要去移民第啲地方咧，个移民成本系高啲嘅，因为我哋要投资移民啊，或者要有即系工作签证啊，先可以去到。但系而家有啲国家嗰个移民嘅门槛系下调咗噶嘛，譬如就系佢哋专门吸引一啲年轻嘅人口过去啦，咁。这个呢其实会造成一个情况呢，就是所谓的希望移民和实际移民之间的距离会拉窄了。因为通常呢我们那些研究移民学者都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想移民和实质移民的人呢都会有个距离的。但如果你说那个外来的门槛低了的话，那两个数字呢就可能拉近了。那这个也都需要去留意外国的移民政策咯。 是那究竟呢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呢这个人口的变化，对哪些人来讲才是叫做机呢？对于某些行业，譬如我举个例子，即是猎头公司这样，是不是特别是一个机遇呢？还有没有一些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呢，哪个层级的人士呢的流失是比较大的呢？电话号码1872311，你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的。旁边我们请来就是浸会大学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叶伟光。叶伟光你好。 Hey, 大家好。 系 嗱，叶伟光，可能首先大家会问我哋点样去知道到底我哋而家系边个阶层嘅人士，无论系年龄组别啦，佢嘅技能组别啦等等，甚至佢喺个社会分层入边系属于中产啊、中上层啊，定系点样？我哋点样可以掌握到咧？边啲人系离开得比较多咧？ 其实即系据我哋即系身边嘅人，同埋我自己接触嗰啲人力资源嘅朋友就再得到嘅結果就係、是、好多時嗰啲叫初中層，尤其是一啲就啱啱上咗係中層嘅人士，同埋佢啲小佢啱啱佢哋結完婚，有啲小朋友就唔係好大嘅，咁嗰類嘅人士咧，即係佢哋嗰個就比較係躺積啊，咁變得佢哋會係有一個咁嘅趨勢，就諗下出邊嘅機會啦。所以呢班人嘅傷會比較大啲，而譬如話一啲已經上咗位或者已經做緊一啲管理階層嘅人士咧，佢哋相對嗰個經濟嘅風險大，佢知佢如果佢要移民嘅時候咧，咁佢要衡量好多因素嘅時候咧，咁佢哋嘅取向就未必會做呢樣嘢，直至佢哋可能會接近退休年齡或者退休先會考慮咯。咁所以喺目前我哋睇到嗰啲人士咧，佢好多都係一啲。年輕嘅啱啱步入中產嘅階段，比如話，但可能兩公婆佢哋兩夫婦啦，佢哋收入係都一個唔錯嘅，咁而啱啱啲小朋友就小學啊或者初中啊，咁嗰一類嘅人士就比較會大啲。正話你都有講到啦，因為一啲唔同國家佢哋嗰個門檻啊，係相對係降低咗嘛，咁變咗咧，佢哋會有一個咁嘅傾向去會諗或者係會行動呢樣嘢咯。 嗱，你頭先提到咧，而家離開香港嘅咧，有一啲都係可能係啱啱步入中產啦，又或者啱啱步入一啲管理層嘅人士嚟嘅。咁呢個喺人力資源管理上面咧，即係會唔會導致一個所謂叫做青黃不接啊，或者一個斷層嘅問題？同埋整體嚟講，會點樣影響香港嘅競爭力咧？ 其實係斷層嘅，因為一好簡單，之前其實香港不嬲都係我諗大家都知道係一個即係好多人移民嘅城市啦，咁樣。無論你係90年代初期中英聯合聲明啦，都有一班人走咗啦，係咪？咁但係嗰陣時同依家年代係唔有唔同嘅，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即係喺嗰個年代，好多啲跨國企業咧，佢哋我哋叫做地區嘅辦事處咧，都係香港嘅喎。 嗯。 咁變咗咧，有一班人走咗，咁另外一班人上去啦。咁上去嘅，因為佢哋嗰個視野。而機構仍然係一啲我哋叫亞太區嘅總部喺香港咧，咁變咗佢哋仍然係可以繼續吸收緊一啲跨國企業嘅管理嘅。咁而反而呢最近我諗十年八年咧，香港個作為一個亞太區總部嘅機構咧，就相對少咗。咁變咗咧咁嘅情況嘅話，佢哋嗰個涉獵嘅機會就相對少咗。咁變咗咧呢個。香港本身我哋嘅過去嘅經驗啊、訓練啊，係一個較為跨國性嘅睇法咧。咁依個就相對低咗嘅。咁變咗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咁佢哋嗰個機會咪細斷層嘅又大咗嘅。 嗯，另外 所以依個係要小心去睇依樣嘢咯。 係另外咧有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點樣吸引啲人回流啊嘛。因為97之前咧，其實當時港英政府都有啲措施係吸引一啲香港人係翻嚟香港嘅。譬如嗰陣即係為疫信咧，即係有一個嘅穩定民心嘅措施，就係以香港機場為核心嗰個十項工程啦，即係我哋叫玫瑰園計劃啦。咁一個好大嘅基建計劃嚟嘅。咁而喺人力資源嘅角度嚟睇，即係我哋點樣令到一啲離開咗嘅人係可以吸引佢哋翻嚟，甚至就係可以吸納到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一啲海外嘅人才係願意嚟香港 嗱，依家有兩方面去睇。第一樣嘢就話，如果睇翻嗰年代所人嘅擔心係乜嘢，係一個政治，譬如係中國接收香港啦，咁我從一個整體大環境去睇啊嘛。 嗯。 但係依家你睇翻一啲人，有啲年青或者中產嘅走，係純粹一個政治嘅因素係比較大，同埋佢帶埋啲小朋友同埋一啲年青人。即可能佢本身可以入到香港嗰啲大學嘅，佢就唔選擇就去咗外國嘅大學升學。咁呢啲佢哋變咗佢哋 當然一來佢可以佢我哋叫做buy time 啦，即係話佢可以睇去到嗰邊睇下環境，佢未必嗱佢未必會攞 MPF 嘅，因為佢可能有機會翻翻嚟，但係咁其實問題佢會多咗機會，佢諗喺嗰邊去睇究竟嗰邊機遇有冇啊嘛，咁變咗嗰度情況同嗰時魏若進佢哋嘅情況唔係又唔同，因為我諗大家都知道嗰個撕裂嘅係有唔同啊，同喺嗰個年代，咁嗰度譬如話。即係一啲撕裂嘅情況，你要用一啲時間更加長去修復，去解決到依個問題咯。咁依個我哋要好小心去處理，同埋再加上就話，其實你睇翻㗎，即係喺嗰個年代九零年代，你睇翻香港嘅股票市場，大部分係咩嘅機構，同依家大部分嘅成分股係咩機構，你就可以睇到，原來好多嘅嘢已經演變咗唔同啦。 咁所以 喺香港嘅譬如土生土长嘅人，佢当佢出咗去嘅时候，佢哋就会睇会放多啲时间去试图去了解喺嗰边嘅外边嘅机遇有几大啦。咁而翻嚟香港嗰个时间，我相信佢会更加审慎去睇，就唔似以前啊。唔似以前好简单，以前我都做人力资源嘅，我嘅有啲朋友。佢可能佢93年去咗加拿大，咁可能97年返嚟，因為始終佢純粹係一個政治嘅風險，佢預計嘅風險係喺度嘛。 又或者佢已經係買咗個保險啦，即係攞咗個居留權，咁所以佢就可以返嚟香港發展。咁但係 冇錯啦， 而家個狀態係咪同當年一模一樣呢？咁呢個就係 我覺得唔一樣啦，我覺得唔一樣啦，因為本身已經你諗下先，相對個撕裂大咗，咁變咗要時間去修復咯。 啊，余偉光啊，我最後其實想問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既然知道咧，可能係流失嘅係啲係中層啦，或者係一啲啱上中產嘅人士啦。其實我哋有冇方法可以透過一啲嘅即係吸引人口嘅政策，特別係吸引咧嗰一個階層嘅人咧，去到補充翻香港嘅即係人口㗎？咁當然啦，我哋都要睇即係各地嘅競爭啦。但係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做到一個比較精準嘅人口配對咧？ 啊！依個相對我諗要政府要出到好多力，因為其實咧，我哋有你諗下嘅，即係我哋有啲香港嘅本身送咗人出咗去，但係又唔好忘記香港業目前，如果啊你用嗰、那個叫做嘅經濟嘅活動咧，總嘅面銀碼咧，其實我哋係大過倫敦嘅。我是大过伦敦的，即是如果你以一个经济体系来讲，我们是大过伦敦的。咁但问题就话，我们其实应该是希望吸引的不是只是国内人，应该吸引埋其他欧美的地方的人来香港。这个先我都会令到香港那个国际的城市的地位更加巩固。因为很简单，你欧洲啊，他们本身都面对一些很大的经济的问题。咁呢啲直接我哋可以用到我哋嘅地位，係吸呢啲人過嚟，唔係淨係國內，係吸引嗰啲人。 即係應該要係比較全球地去吸引人才咯。明白。喂，多謝曬你，葉偉光，傾到呢一度啊。葉偉光咧係浸會大學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嘅副主任。咁不過咧，頭先林姐我哋都同無論同葉偉光也好啦，同葉兆輝也好啦，都傾到咧，其實呢啲嘅人口嘅變化咧，在都會影響到我哋成個社會嘅規劃嘅。即係好簡單，我諗譬如之前咧有教中學校長會佢哋所講嗰份嘅施政報告嘅建議書咧，其實亦都睇到咧，就係呢個會影響到譬如教育上面嘅規劃，會唔會有啲科係因為老師不足而開唔到科咧？同埋就係譬如喺嗰個教育撥款啊，或者開班上面應該點樣應對咧？嚇， 係啊，除此之外咧，另一個就係我哋頭先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咧提過嗰個醫管局醫生咧可能出現離職潮嘅問題。咁有部分嘅問題咧，就我諗都同一啲專科醫生有關係嘅。咁有一個報道咧，就話兒童醫院咧嘅心胸外科顧問醫生咧嘅團隊咧，亦都可能咧因為有一啲人離開咗香港咧，而出現咗一個人手不足嘅問題啦。咁似乎而家咧醫管局咧都需要處理一啲比較特殊嘅專業嘅行業啊，或者特別嘅。即專科的醫生咧，佢哋如果人手不足咧，應該要點樣處理呢？ 所以如果我哋講政策範疇嘅時候，其實首當其衝係咪應該教育同埋 醫護 係要擺上前 烈呢？嗱，18-7231对针对于两个问题啊，大家点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凌霄智。凌霄智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系嗱，今日咧，我范鸿龄喺接受一个访问嘅时候咧，讲到医护人手嘅流失嘅数字啦，就系讲即系医管局啦嗰个嘅人手流失数字，其实咧比旧年同期咧上升咗0.9%嘅。特别喺即系医生嗰方面啦，其实呢个4.6%嘅流失率咧，会对于你哋嘅服务会有几大影响啊？你睇 咁范主席之前講過嗰個流失率上升啦，咁其實佢講個 0.9% 呢就係喺呢個 舊年同期 講緊個護士嗰方面嘅，即係我都再翻查翻數據啦，啱啱啱其實今即係嚟緊即係舊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底啦，咁醫生嗰方面就話個流失率係 4.6%， 咁去年同期係 3.9% 嘅，咁所以上年升咗 0.7%， 咁其實你睇翻之前咧，1920年係 5.4%， 2018-2019年其實係 6.4% 嘅，其實咧依個流失嘅情況其實咁多年都喺度嘅，咁只不過係講緊話舊年嘅情況，因為疫情嘅情況。等等啦，咁同埋一系列醫管局高拔升講佢哋做咗好多人才挽留，咁當然有除咗人才挽留之外，更加其他因素就係話私營市場相對比較少少冷淡啦。咁係舊年係特別下降咗嘅，咁今年其實就反彈翻上翻。嗱，不過我哋都唔否認係有嗰、那個pattern， 即係話流失嗰個醫生嗰個情況咧。唔只係流失去私營市場，亦都有部分係有移民嘅情況。咁依個我哋睇到嘅。咁你話係咪特別好嚴重呢？上翻其實只不過係反映翻就話，其實個問題依然喺度，公營系統醫生喺度工作嘅情況唔理想，工作環境唔理想，其實咁多年都冇改變過。當然係有一啲社會嘅原因，而社會原因我哋覺得絕對需要正視。正視社會原因嘅，可能係講緊係政府嘅大方向。咁當然啊，范主席有提及過就係話啊，嚟緊有依個特別註冊嘅情況，希望話特別註冊會唔會幫到依一方面呢？咁嚟緊立法會可能都再諮詢依方面啦。咁我唔知道范主席係咪有心喺依個時候放一個咁嘅消息出嚟啦。咁而事實上，我哋都唔係 deny 即係話依樣嘢唔存在，的確存在。只不過其實係咁多年都存在嘅啦，依樣嘢。 嗯，咁但係你嘅觀察嚟講咧，其實離開嘅多數係邊類型嘅，即係邊一類專科嘅醫生啦。同埋頭先咧，我哋之前節目亦都提過，就係有一啲走人咧，可能係一啲初階嘅即係中層嘅人士。咁如果喺醫護界入邊咧，究竟走嘅人係屬於邊類型嘅即係醫生或者護士咧？ 一直以嚟其实如果是讲的医生的方面啦，医生各方面其实最两个层面是最容易走人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话，第一个时间点就是话完成了专科培训，咁喺成为了一个住院专科医生，去到成为一个副顾问医生，头嗰几年嘅时间啦。咁因为嚟讲就是话会有一个，譬如私营市场始终有一啲吸引性吓，最主要讲紧就话，因为公营个医疗系统喺度做专科医生压力实在太大啦，仲要你一个年轻嘅专科医生，其实你担当咗好多前线嘅工作， 明白？ 咁第二个位就系话，做咗一段时间嘅专科医生以后，咁你副顾问医生其实已经顶咗身，咁但系你上面嘅顾问医生有一路。都未有未有晉升機會啦，因為未有位上面嘅顧問醫生會係開又未開到顧問醫生位，咁但係你又基本上講緊話上面嘅顧問醫生做咗好多年，20年、30年，某程度上有少少等退休咁嘅情況。咁一路以嚟都係咁嘅。至於專科上面，其實我哋觀察到其實同以往唔係太大分別。如果是因为特别的专科，始终有一些专科私营市场的吸引力其实是大的。例如譬如说是放射科医生啊、眼科啊， 呢啲等等嘅專科會有一啲比較多嘅流失。咁當然亦都有陣時嚟講係一啲橫跨性嘅，尤其譬如講到話，而家大家睇到係心胸外科，咁有同事其實係因為都好高調咁樣嚇講咗係因為移民咁樣離開啦。咁我哋其實會觀察，其實每個似乎而家嚟講，每個專科都有一啲醫生係可能係開始移民，或者係有計劃移民嘅情況。咁呢個我哋觀察到，不過嚟講，畢竟就係話專科醫生要移民咧，其實係要犧牲好多嘢嘅。又或者啦，可能政府亦都要諗一諗，就話我哋作為專科醫生，作為一個相對上正喺社會入面已經係高薪嘅人士嚇。我哋需要去移民，其實係要放棄好多我哋喺依度嘅工作，我哋要喺依度嘅家庭，以及嚟講，就好似外地嘅醫生嚟香港就業，其實佢都係要暫時依家機制就係話有合理公平嘅專科試。其實我哋去外國其實都係要高呼同樣嘅嘢嘅，唔係話真係咁多地方我哋去到外國，就算去英國相對上面門檻低啲，其實好多情況我哋只係可以做到一個普通科醫生，我哋唔係咁容易即刻做到一個專科醫生。咁所以我諗亦大家就反思嗰個社會嗰個壓力嘅情況喺邊度嚟咯。 好多謝你凌小姐傾到呢一度喺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文化博物馆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一带消散，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另外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海景山庄较早前都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天富海湾。提提大家，西贡的濠涌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一带有封路措施，现在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濠涌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嘉林别墅后少少，清水湾道近银影路和阿公湾路那段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4蚊跌4.7，美团233.4跌3.2，小米集团25.45跌0.5，中移动51.85升1.5，中芯国际24.55跌1蚊，中国平安67.1系跌咗9毫，药明生物122.4升2.3，吉利汽车28.45跌咗4.5。今日的五大升幅股份：智能控股、国联通讯、友佳国际、易大中和齐家控股。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基石控股、华康生物医学、华星控股、时时服务和亚洲先锋娱乐。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1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9点，系跌咗1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10.2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2，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港金收市报16,310元，比上日收市系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62美元，卖出1761.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已经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 口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和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近香港单车馆公园，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接近城市花园。花园道下行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多车，龙尾排到御港湾。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龙盘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多车的龙尾科学园。提一提大家，在西贡濠涌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现在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濠涌那段是挤塞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清水湾道近松桃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较早时啦提过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快线的坏车啱啱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东涌屿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上基金的户口去整合，应该怎么做，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件事就要搞清楚自己有几个户口先。积金局有个免费的个人账户电子的查询，其实可以一站式可以了解自己有哪间受托人那里有户口，就可以做整合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萧叔睇咗一首诗咧，系一个古希腊嘅一个女嘅诗人，佢叫做 Sappho，S-A-P-P-H-O。咁啊，最近睇佢嘅诗集咧，就见到一句说话咧，就觉得啊，都几型，写得几有意思。尤其是对于一个作家啦，对一个文人咧，一个诗人嚟讲，呢句说话咧系好型嘅。咁啊，呢个诗人咧 ，Sappho 咧，佢除咗系女人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个女同性恋者嚟嘅。佢嘅诗咧写爱情咧写得好非常之道欲嘅，同埋系好直接嘅。咁佢呢句说话咧，佢就话好型，我觉得。佢话 ：Someone in another time。Will remember us， 好型，超型呢句，型喺边咧？我写嘅诗系关于我同你嘅爱情嘅，由于我将会成为一个好劲、好劲、好劲嘅诗人，一千年之后， 二千年之后，二千四百几年之后，在香港的某个电台，突然间就会讲起这个人。Someone in another time will remember us. 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后，当大家都死了的时候，就会有人记起我们两个，因为我曾经将我们两个写埋在一首诗里面。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很型的一个句子，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来到晚上的六点四十三分，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林志恩讲到疫症问题，其实记得早一段时间曾经发生过那些巴西的进口鸡翼，说它在包装上面就找到冠状病毒，所以大家都相当之关注。后来也都试过有一位的少女，她是确诊的，但后来就发觉她家的包鳄鱼肉包装上面又染到有相关的病菌，亦都令人关注，会不会是这些包装急冻食物都有机会会成为了一个传播的媒介呢？当然这两宗的个案其实后来找回来的结果，譬如那包的鳄鱼肉估计就应该是那一位的少女，她本身带有病毒沾染了，未必关那个鳄鱼肉事。但是最新又有另外一宗涉及到是包装的食物，就是土瓜湾街市有一档鱼档，它的鱼呢就是验出有新型冠状病毒的。现在据消息就说是印尼的进口冰鲜仓鱼，所以也都导致到是在某一些时间曾经是任何在今个星期二到今日为止呢，接触过或者处理过经土瓜湾街市这个叫华记鱼档出售鱼类的人士呢，包括埋顾客呢，最迟都要在星期六接受检测，就算你接种过疫苗呢亦都需要做检测。 是，咁而医学会咧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咧曾其恩咧就讲到啦，佢话咧可能验出带有病毒嘅呢个冰鲜仓鱼咧，会唔会系佢包装或者运输嘅过程入边咧，因为有人受到感染啦，而将个病毒咧系黏附咗喺个食物上边嘅。咁啊，曾医生亦都讲过咧，就话即系病毒喺冷冻环境之下咧，一般咧可以存活3至4个星期。不过由于嗰个冷冻环境佢本身咧即系个养分非常之低，咁可能病毒好难去存活啦，咁所以被验到嘅咧，有机会系一啲病毒嘅残骸，而且加上咧病毒唔可以喺死物上面繁殖嘅，咁所以传播风险都相对地系比较低。咁但系佢亦都提醒我哋咧，其实就算你头先所讲咧，即系深圳嗰次即系进口啲巴西鸡翼，可能有病毒喺上面咧，嗰个情况咧，其实亦都有专家提醒过我哋噶啦。如果买嘢翻嚟咧，都应该系要清洗咗先至即入雪柜嘅。 咁今次嘅事件即係大家去街市去买嘢嘅时候，亦都会多唔多咗一啲嘅留心或者係注意啦。咁譬如係帮衬完街市，你又点样去做你嘅即係消毒嘅工作呢？咁同埋亦都我諗到一样啊，其实呢街市呢你会买餸呢，不其然就会拎咗好多胶袋返去㗎啦嘛。 同埋啲找钱啊。 係啦，咁找钱有啲人就话会选用电子支付啦，咁但係你买餸嗰啲袋咧，你始终系处理唔到噶嘛，咁样，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即系留意呢个问题，以免咧呢啲嘅街市买翻嚟嘅物品咧，就成为咗一个传播病毒嘅媒介咧。其实唔单止街市嘅物品啦，咁其他物品咧都可能会有机会即系传播，成为咗一个传播病毒嘅媒介噶。应该点样处理咧？1872311，大家咧呢几日去买餸会唔会多加留心注意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梁子超噶，梁子超医生你好， 梁医师好， 系 好。 梁医生啊，而家咧睇到咧就有个消息就话咧，即系嗰个嘅冰鲜鱼啊，验出嘅病毒量咧系好低嘅 ，CT 值咧就高于30，咁所以亦都验唔到咧佢究竟系咪一个变种病毒。如果佢个 CT 值咁低嘅时候咧，其实对于我哋去了解或者系去追寻佢点解会沾染病毒咧，有冇一啲嘅即系启示喺度啊？ 我諗佢個 CT 值一般咧，喺呢啲嘅環境樣本或者係啲污染嘅樣本咧，一般都係偏低嘅。咁佢就話盡量我諗嘗試用唔同嘅方法，睇佢有冇個變種咧。有陣時都未必一定做唔到。不過由佢而家嗰個來源地咧，譬如咧喺印尼度輸入嘅咧。咁同埋最近印尼嘅有個疫情嘅即係爆發啦，同埋佢都係呢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做主流啦，同埋全球。咁其實有理由相信咧，可能今次都會係有機會牽涉到呢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其實因為而家全球咧都係一個第三波嘅由於變種病毒引發嘅爆發啦。咁我哋從一啲疫情比較嚴峻嘅地區，尤其是唔少嘅東南亞國家咧，其實佢哋都有機會輸入嗰啲嘅貨品咧。佢哋有可能咧係喺譬如話啲漁船啦，喺佢哋自己嘅本地處理嘅工廠啊嗰度咧，如果佢有啲員工係受到感染咧。佢就好容易咧喺嗰個工作環境度咧，係污染咗呢啲食物同埋佢個包裝。而我哋呢啲嘅病毒咧，咁佢哋本身咧喺呢啲嘅死物嘅表面咧，其實佢係冇新陳代謝。但由於佢哋嗰個係好受個温度影響，一温度低嗰陣時咧，無論佢哋啲嘅物理作用或者化學作用咧，都會比較低。如果喺室温度咧，好多時佢哋能夠存活嘅時間咧，係講緊係數以日計。但係如果喺個四度嘅環境入面咧，可能係以段個星期計啦。如果佢哋除咗存活之外咧，因為我哋而家檢測嗰啲咧係檢測佢嗰個核酸，咁有時咧，就算個病毒已經唔能夠存活咧，佢哋一啲嘅核酸片段咧。都可能咧，係喺個冷凍環境咧，數以月計咁保留咧，我哋有時都驗到嘅。不過如果今次嘅魚入邊咧係比較上一啲近期輸入嘅咧，咁我哋咧就係話嗰個風險當然就會相對係高嘅。我諗佢其實咧都要睇翻同一個批次嘅所有呢啲咁嘅輸入嘅，即係話嘅貨物入邊咧，究竟有冇一個污染，同埋都要追蹤埋其他嘅批次咧，有冇係感染咗而散發到其他嘅分銷嘅線度咧？我哋最主要要接觸到嘅所有嘅一啲嘅員工咧，嗰啲嘅風險係比較大嘅，因為呢啲咁嘅污染咧，佢一般嚟講咧就唔會話一個好高嘅水平。我哋以往入面咧，喺全球入面咧，係間中見到嘅，可能係因為呢啲冷凍鏈輸入而引致嘅傳播咧，基本上首先咧都係影響到嗰啲經常接觸到嘅工作人員，而我哋一啲工作人員一受感染嗰陣時候咧，佢唔單止會進一步污染嘅食物鏈啊，佢哋亦都會好快咁咧喺佢工作嘅地方，尤其是冷凍嘅環境咧。或者係將個病毒帶翻屋企啊，直接帶入社區，所以而家咧就要就呢個唔係淨係魚檔啦，要受成個批次嘅貨品入面咧，佢嗰個盡速去檢測，同埋嗰啲接觸嘅人員都要盡快做到個檢測咧，因為個 Delta 變種病毒傳播係極之快咧。我哋唔淨止話係話要做嗰個追蹤，同埋一定係要咧係比較上一啲經常接觸嘅一啲咁嘅人咧，同埋成個批次嘅食物咧，係要盡快咧係做好嗰個流行病學嘅調查同埋一個追蹤檢測咧，然後先至可以咧鎖定今次嗰個風險範圍咧，係避免咧佢有機會咧係透過感染到一啲接觸嘅人員咧而散入個社區嘅。 梁医生，我都留意到咧，其实外媒佢有啲采访咧，都讲到其实全球上面咧，第二啲国家，譬如一啲肉制品嘅加工厂啊，或者屠宰场咧，都出现过一啲即系类似群体感染嘅情况啦。但系我头先听完你讲嗰个理解，系咪就系话我哋要去睇个传播风险有几高？其实都要睇嗰个环境嘅因素同埋条件咧，例如就系你有几近距离接触啊，或者嗰个成个工作环境个温度啊、湿度等等，其实都会影响到嗰个病毒传播嘅风险。 其實呢啲咧就係一來你嗰個工作環境俾個病毒能夠存活幾多，其實最大嘅因素咧就係當地有冇一個嘅疫情嘅爆發。 嗯， 因為如果你有疫情爆發咧，好似你美國啊初時爆發得緊要嗰時，你好多員工感染都自然會帶咗去工場。佢工場啲冷凍肉嘅環境係一個低温嘅，又令到佢容易傳播。咁你根本上感染到其他員工嘅，造成成個工場嘅大型爆發，咁你當然污染呢啲食品嘅機會係咪特別高咯？我哋而家咧就因為面對呢個全球嗰個嘅 Delta 變種病毒嘅爆發咧，我哋由喺東南亞國家最近嘅疫情都相當嚴峻嘅，喺嗰啲地方嘅來源嗰啲咧，好容易係喺個源頭度咧係受到污染，咁變咗我哋咧其實而家成個防禦政策咧就唔能夠咁被動㗎啦。其實應該政府咧係要喺嗰個集中嗰啲咁嘅輸入源度咧係守之當道啊！你一定喺個輸入源嗰度咧係要加密嗰個檢測。同埋亦都可以考慮咧，內地有啲唔同嘅措施咧，係對一啲咁嘅輸入嘅批次咧，由高風險地區咧，除咗檢測之後咧，可唔可以做一啲清潔啊、消毒嘅嘢，盡量減低佢嘅風險。而呢啲經常接觸嘅人員咧，其實我哋未必能夠做到外地一啲省市到一個閉環式管理啦。但最低限度咧，佢哋都要喺個工作上嘅流程度咧，都要小心咧，唔好令到自己有感染。亦都咧係要可能係一個比較頻密嘅測試啦，即係話如果我哋兩個禮拜一定唔夠啦，一個禮拜咧係勉強咧，其實最好都能夠三日內啲即係第一線嘅經常處理呢啲高風險地區嚟嘅一啲貨物嘅冷凍鏈嗰啲啦。咁如果我哋入面咧係能夠控制得到嗰個輸入風險咧，你當然咧係比較係一個最有成本效益嘅，係防止個病毒咧係透過物傳人咧滲入我哋社區嘅。因為當你一擴散咗個零售網絡嗰陣時候咧，你無論要去追蹤同埋即係話做翻嚟，你有個時差，而呢個時差咧，你冇事就好，有事咧。呢個時差只要有幾日入面呢都足以喺個社區呢養成一個爆發。尤其是我哋自己本身呢而家社區呢好多大型嘅展覽好多活動，遲啲可能仲搞埋馬拉松添啦。如果你嗰個外防輸入唔能夠守之當道呢，你其實只要俾個病毒入咗嚟我哋個社區，而你有一個時差唔發現到，俾呢個一個譬如話超級傳播者呢有機會走到一個超級傳播嘅環境呢，咁其實好容易係急速咧引致而家好似新加坡或者澳洲見到嘅情況嘅。 係嗱，不過啊，梁醫生啊，你頭先就話咧喺啲高風險地區嘅輸入嘅貨物啦，即係嗰個輸入源咧要加密檢測啦。咁但係實際上咧，譬如而家啲貨物入境咧，佢都係一箱箱咁樣咧，係即係包裝好曬噶嘛。咁我哋其實係接觸唔到咧每一件嘅貨物嘅喎，因為一定係個箱入邊咧就。又有好多件咁样，咁变咗如果我哋去就算系话，即系佢一输入嘅时候，我哋就去做检测咧，其实亦都难以系确保咧佢自己本身嗰个细胞装上面啊系附有呢啲咁样嘅病毒嘅，咁所以如果由呢个角度去睇，系唔系应该系即系相关嘅，譬如食环署啊，其他方面啊，就应该喺呢啲拆散咗嘅细胞装上面咧嘅物品咧，就再加埋嗰个检测，而唔系话系喺譬如機場一落貨就是去做那個檢測呢？ 嗱，我哋所謂輸入嘅地方係講咧，我哋將啲貨品輸入嚟，然後將佢入邊咧批發分銷嗰陣時候咧，我哋係要小心處理啦。一個就係批發分銷嗰陣時候，你將佢拆散，即係話將佢變成啲大包嗰陣時候，你係要做一個處理啦，去睇睇嘅情況。當你係再拆散去到一啲其他嘅分銷嘅，即係第一次同第二次將貨物拆散嗰陣時候咧，嗰啲地方咧可能要考慮睇下點樣咧喺嗰啲地方係加密嗰個檢測，同埋咧即係話做好嗰個感染控制啦。喺內地有啲嘅城市咧，佢會集中將呢啲咁嘅第一層或者第二層嘅分銷咧，集中咗喺啲地方係以便嘅監控。可能喺香港咧，我哋好多時候呢啲咁嘅，譬如輸入入邊啊，嗰個分銷嗰度咧，尤其是呢啲冷凍鏈咧，以往一般咧，我哋都可能係分散得係多， 同埋我以我哋嘅檢測嗰個密度咧，似乎入邊咧係相對一啲我哋譬如附近嘅城市咧，我哋係遠低於佢哋嘅。咁呢啲咧就隨住而家我哋周邊嘅主要食物供應嘅地方嘅疫情惡化咧，我哋可能都喺呢方面咧係要重新檢討去再睇睇嘅，因為咧嗱個別嘅消費者嘅風險係低嘅，但調翻轉頭咧。如果我哋呢啲貨品入面有大量嘅呢啲貨品都係輸入嘅，有大量員工都係會接觸到，亦都有大量嘅消費者能夠接觸到呢，我哋始終呢都要喺一啲譬如話我哋能夠係有成本效益嘅地方入面呢，係加密個檢測同埋一個即係話嗰個本身成個感染控制程序呢，是有效咁將呢個風險咧，係盡可能咧，等佢未分散嗰陣時能夠控制。 明白。 而喺其他啲處理嘅消費者咧，我哋都係要建議佢咧，最主要一定係要注重個手部清潔。 明白。 因為個病毒量係好低，如果你唔係直接接觸咗啲污染嘅嘢，跟住掂你嘅眼耳口鼻咧，你受感染嘅機會相對係低嘅。 明白。 所以變咗嗰度就一定係要比較小心個手部清潔啦，同埋避免將呢啲咁嘅冷凍嘢咧，係同其他嘅嘢入邊咧 係 一個交叉污染啦。 林志恩。 系嗱，咁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嗰个物流上面，我哋程序可以加强啦，譬如抽样检测上面啦。咁另外咧，有一个角度去睇就系、是、嗱，因为而家有一啲嘅譬如出入境嘅人员咧，都要有一个强制接种疫苗啦，一系你就要定期检测啦。咁而家系咪我哋都需要去谂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要接触呢啲冷冻食物嘅员工咧，都有机会可能需要做呢啲咁嘅加强检测。 嗱，其实咧，我哋香港嗰啲嘅病，你一系打疫苗，一系检测咧。呢樣嘢本身係一個自相矛盾嘅嘢嚟嘅，因為打疫苗咧係保護到嗰個個人，尤其是對個變種病毒嚟講咧，去減低個傳播咧，佢其實個功效咧其實唔係話特別好嘅喺而家。同埋有一樣嘢咧，打疫苗嘅人咧，好多時候入邊咧個病徵比較冇咁典型或者唔明顯，呢樣嘢都會容易造成一個漏洞。我哋而家嗰啲咧，你叫佢打完疫苗，跟住係唔使檢測嗰啲咧，其實根本上係一個切頭切尾嘅一個大漏洞嚟嘅。因為你始終咧，就係話咧，如果你真係要做好嘅外防輸入咧，嗰啲真係話接觸到前線，無論係人或者貨物有機會污染嘅人員咧，既要打疫苗，最主要嚟講，而家都係保障佢哋自己，亦都某個程度減少咗少少去受感染嘅風險。但最大嘅問題咧，由於佢哋可能咧係會有啲冇病徵但有傳播性嘅感染，所以佢哋嘅檢測咧仲係要咧係更加要小心，一定要做同埋要加密。 明白，这个就即系变咗唔系一个检测同埋疫苗咧，应该系分开嚟。 表示十分重视事件，案件由新界北总区交通部跟进。日本嘅新型肺炎疫情进一步恶化，单日新增确诊个案首次系突破20,000宗，连续三日创新高。东京都同邻近三个县嘅新确诊数字亦都创新高，东京都多5773人感染。神奈川、崎玉同千叶县分别系多2281人、1696人同埋1089人染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中央政府研究地区嘅感染情况同病床使用率之后，决定系咪扩大紧急事态宣言至其他地区。首相菅义伟话，将努力限制商业设施嘅人员流动。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港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 咁而家东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非常繁忙嘅，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狮隧沙田入口亦都系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只系隧道口车多，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江乐道中天桥西行去西环方向咧，近顺德中心嗰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嘅龙尾就喺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咧，而家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金钟道。咁司徒拔道落去皇后大道东亦都系车多。九龙方面咧，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咧塞到去公主道桥面。咁而家佐敦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加士居道。咁而尖沙咀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近渡船街。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嘅交通亦都系繁忙，龙尾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海景山庄一段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嘅龙尾就过咗三圣。提提大家，喺西贡嘅濠涌因为道路改善工程，咁而家濠涌一带咧有一啲封路安排噶，影响到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濠涌一段嘅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道，分别去到龙尾咧就系打鼓岭新村同埋亚公湾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姐，我有啲晕晕地啊！ 好多人都咁讲噶，啲男人一见到我就晕晒大浪噶啦。 唔系嗰种晕啊，系热晕厥啊！ 熱暈厥即是在高温之下，人体表面皮肤的血管会扩张，令到供应给大脑和身体其他部分的血液减少，引致暈厥。 想知多些有关预防中暑的知识， 听日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预防中暑即安健， 香港电台第一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海地总统被暗杀身亡，令到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再度吸引世人的关注。众所周知，海地黑帮横行，但估不到这个国家最强的九个黑社会势力去年联合组成一个组织叫做 G9 and Family， 更加自称是革命组织。发起人原本是一位警官，落草为寇。3年前总统莫伊兹受 IMF 所逼提高燃油价格，民众上街抗议引发骚动，继而质疑总统的合法性，莫伊兹就修改宪法，令国家进一步陷入危机。 G9 乘势而起，表示要来一场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并且肆无忌惮地执行自己眼中的法律，说这个是替天行道。海地人对这个 G9 反应两极，有人对他们抱有同情态度，视他们是罗宾汉，但都有人话 G9 是不折不扣的流民组织，多次在不同政见的社区搞事，还大开杀戒，目的就是要清除异己，革命只是他们的遮丑布。 无论如何 ，G 九借今次暗杀事件再度上街，指控警方同反对派政客加上可恶嘅资产阶级合谋夺权。他们呼吁将国家还给真正的海地人民，即是三夫式卷发的劳苦大众，实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准备接管海地的超级市场、银行以及其他的公共及民生设施。看来海地将会有一番龙争虎斗。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接近系七点十二分嘅时候啦，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林志恩啊，不如我哋又倾倾咧一个土地嘅问题啦。咁而家咧新界嘅人士所拥有嘅土地咧，其实仲有一批咧系叫做祖堂地，即系简单嚟讲就叫阿公地啦。就即系话由佢成个嘅宗族啊、家族啊或者堂咧呢啲嘅组织咧所集体拥有嘅一啲嘅土地嚟嘅。咁其實咧，如果呢啲嘅土地咧，要去到真係做一啲嘅發展嘅時候，以往嚟講係咪都係有一啲嘅困難咧？嗱，最近咧，鄉議局咧，佢哋就住施政報告咧，提咗一份嘅建議書，咁當中咧就係關注到祖堂地嘅發展限制嘅。佢哋話咧係希望咧准許祖堂咧同其他嘅機構或者公司咧就共同合作發展土地，並且咧保留項目嘅部分權益咧，令到佢哋獲得永續嘅收益，亦都咧係支持適度降低咧祖堂出售土地嘅門檻。 係啊，而家咧鄉議局建議咧嗰個門檻咧就降至75%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啲數字嚟講咧，就其實香港咧總共大概有7300個祖堂啦。咁而持有咧嗰個公頃嘅土地咧有2400公頃咁多嘅。如果我哋比較翻咧，同而家四大發展商咧，即係喺新界嘅一啲閒置土地，其實起碼多一倍，我諗嗰個數字。咁但係過去我哋講話要開發祖堂地咧，都有唔少嘅困難嘅。咁主要就有兩點啦。咁第一就係因為嗰啲土地好散啊，即係佢喺唔同嘅地區就好難整合嘅。咁過去我哋都有聽過咧，即係有一啲發展商都洽購係可以買到一啲祖堂地啦。咁原因咧就大多數係可能佢係譬如咧個祖堂地就啱啱喺嗰個發展商持有嗰兩塊農地嘅中間。咁即係話如果你係順利收購嘅話咧，有可能整合出比較面積大嘅地皮啊，去增加成個發展土地嘅潛力啦。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大家都知就係嗰業權好分散啦。咁有一啲嘅後人甚至可能移咗民啊咁樣，即係未必聯絡到。咁啊，你點樣去揾齊所有嘅持份者呢？咁樣就算你揾齊啲持份者，即係大家出，即係對於譬如賣幾多錢啊、賠償價、收購價嗰啲，可能都未必達到共識嘅。咁除咗呢兩個問題之外咧，即係其實社會上對於祖堂地都傾過一段時間啦。咁有啲人咧都會問政府究竟咧而家對於即係祖堂地嗰個資料咧有幾多嘅掌握嘅？我留意到2018年嘅時候咧，即係民政事務總署咧同新界鄉議局咧都有一個工作小組係專門處理一啲祖堂地嘅即係委任呢個司理啊、處理土地等等嘅事宜嘅。咁啊，譬如而家咧，即係政府對於成即係祖堂地嘅數目啊、面積啊、宗族成員或者成個業權嘅清單咧，究竟有冇一個定期嘅更新嘅咧？咁樣咁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頭先咧，即係都有傾過，究竟祖堂地係屬於一個叫做私人土地啊，還是係一個點樣嘅性質嘅土地嚟 嘅？嗱，因為咧而家祖堂地咧，佢就係由嗰、那個即係堂啦，即係嗰個成立者咧嘅男性子孫咧係傳落去嘅，咁嗰啲咧就叫做受益人，咁然之後佢哋就會揾一位嘅 嘅司理啦，作为代表啦，去打理咧成个地段嘅事项。咁、那个司理就系由内部推选产生啦。咁但系如果当佢卖嘅时候，又有一啲嘅规限嘅，就系、是、需要咧得到当区嘅民政专员啦，代表民政事务局局长咧发出嘅同意书，买卖咧先至生效嘅。咁不过如果我哋睇翻咧以往政府咧喺立法会嘅一啲嘅书面回复嘅时候咧，譬如最近嗰个就系今年嘅七月啦，咁啊当时咧民政事务局局长嘅徐英伟咧，亦都系有一个书面嘅回复嘅，就系、是、话新界条例咧虽然系即系冇去定明咧出售祖堂地嘅门槛，或者系政府咧处理同意出租祖堂地嘅程序，咁虽然咧其实头先都提过啦，就系、是、当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系有一个法定权力咧，就住祖堂地嘅委任司理啊，又或者去出售土地嘅决定啦，给予同意，但系咧成个祖堂地嘅集嘅系属于一个叫做集体性质嘅私人机构，咁所以咧卖嗰个决定咧，民政专员咧系喺成个议决入边咧冇任何角色，即系换言之咧，其实就系你个业权拥有人，如果你系话集体攞到个同意书系买嘅时候咧，咁民政专员咧就会俾你买噶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话亦都系根据过往法庭判例啦，就喺呢条堂地咧要获得所有有份嘅人同意咧先至能够出手嘅，咁所以其实民政专员佢嘅角色系啲乜嘢咧？就系喺成个买卖之中咧系确保咧嗰个嘅申请咧。是得到所有持份者的同意，咁即系话咧，嗱，如果我系纯私人土地嘅时候，咁、其实我自己同意咗，咪可以买咯。但佢而家又卡咗一个位咧，系加咗民政专员咧嘅角色喺度。咁我哋应该去点样理解呢啲嘅土地嘅性质系啲乜嘢咧？咁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咧乡议局嘅副主席咧，同我哋倾倾。咁不过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祖堂地。佢出售嘅門檻係咪應該降低咧？甚至係咪即係唔需要所有持份者一致同意都可以賣出去咧？你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噶。電話旁邊咧，請嚟鄉議局嘅副主席啊，林偉強啊，林偉強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诶，林伟强啊，首先不如解答下我哋头先嘅问题啊。祖堂地嘅性质系属于纯私人嘅土地啊，定系夹杂咗其他性质嘅咧？ 系，事实上咧，祖堂地咧一直以嚟都系一个氏族嘅经济共同体嚟嘅，系透过佢哋往时咧系租啊或者买嘅土地咧，俾经营者咧系以赚取啲收益嚟滋养翻佢哋嘅族人，使到咧佢哋氏族咧得以系承传落去。但系由于过去咧都系相安无事，但系基于咧系早年咧系正如所讲到一个法庭嘅判例咧，就要有100%嘅持份者同意先可以变卖。但呢个造成咧就对于佢哋嘅发展咧好有掣肘。正如你哋刚才都提过啦，现时系香港新界方面咧有系7000多个祖堂嘅存在啦，占有土地有2400公顷。按照政府家每年嘅慣例咧，發展50公頃咧，如果就釋放咗啲土堂地，俾佢係可以配合翻土地嘅善用咧，相信係香港唔愁係冇土地係今日去發展嘅。但基於佢因為呢個法庭嘅訴訟咧，除非係經立法方面再修訂下，否則嘅話咧，咁長線望落去咧，變咗呢個地嗰嘅發展咧係受到好大嘅掣肘。而且咧過去好似祖堂咁，即使佢想要告示。有人反對，即使一個都好啦。但係我哋想嗰啲司理想物色邊啲人反對之下咧，希望能夠係同佢解釋一下係説中個過中原因。但係按照家現時嘅法例嚟講，因為私隱咧，政府亦都唔提供到相關證明，變咗佢係束手無策，造成呢啲係長期嘅空置嘅土地。所以家現時嚟講，最好政府咧係經過呢一次咧，能夠息事寧人啦。即係多年嚟積聚，我哋研究得到嚟嘅共識咧，希望將佢第一門檻要降低，經過立法方面咧，使到土地嘅資源咧可以係再發揮翻出嚟嘅善用。另外咧，就至於投訴方面咧，是否合唔合理咧，或者佢係個比率方面係咪足夠一個係法定人數，俾諸佢可以由嗰個祖堂司理咧係 裁決下是否公道呢，這樣這個都是我們關注的。 那林偉強，即是講到這裡，我首先即想問清楚先，可能對於一般聽眾來說，他們都不是很熟悉你們的制度。即如果按照你剛才的說法，祖堂地呢就屬於一些叫做那個堂呢永續擁有的土地來的，它就不受年期限制，除非直至到你們賣了出去為止。但是賣的時候呢，按照法庭的判例，它就必須要拿到100%的同意，而民政事务专员他的介入呢就只不过是看看喂究竟有没有人去反对，有人反对就不给你咯，如果没有人反对的就给你买咯，即其实按个理解是这样嘛。但是 我想 问一问，就是究竟哪些人才是拥有那个业权人的全部名单呢？因为如果你照道理你是那个堂呢父传子子传孙这样，照道理是不是应该那个堂的司理或者打理人呢是应该有一份的名单，还有那份名单需不需要做一些手续登记的？ 这个族谱来的，跟族谱成全下来一个族谱。这个命名这个祖堂来讲呢，是事实上一个私人，是一个是氏族的拥有的土地来的。有些氏族有很多杂姓都有的，即是有几个姓氏。但是他成了一个堂下来呢，是当其时的法例容许一下呢，他一个成全一个族谱，即是父传子子传孙咁。所以他成了下来呢，就即是变了他这个是私人的土地。不过他命名是这个祖堂，即是成立一个祖堂啫。所以不存在话是不是这个其他是公堂啊，或者其他是公家的土地咁样。不过当然呢，佢過去咁多年嚟咧，遠流長咧，咁啊族譜方面有啲可以移居外國啊，或者係因為工作方面咧，暫時往外謀生啊，佢翻嚟嘅時候咧比較少咗，所以佢如果話要100%同意嚟講咧，變咗處理呢方面咧就一定有相當嘅困難咁。 但係我想問， 即係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因時制宜啦。即係你而家任何嘢，即係門檻降到75%啊，或者係80%啊咁樣，俾佢有一個即係比較係伸展嘅空間喺度。 但我想搞清楚咧，就係係咪即係族譜有名先至可以提出同意或者反對？族譜冇名就唔得，係咪？ 族譜係個氏族嘅相傳啫嘛。你係個家族嘅人先有個喺落即係讀族譜啊嘛。係 咯。 所以呢個係鄉村事務外人難明嘅咁咧。即係如果你唔係族譜嘅成員嘅時候，點可能有咧？即係 我明白啊，我明白啊，我意思是说呢，你刚才说有些是移居了譬如外国嘛，即是他可能移居外国生了下一代，那本来呢他是应该是有份去传承那一个的祖堂地的，但是可能他就没有做到上族谱这个手续，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做到上族谱这个手续是不是不 需要担心呢？即是我们只是希望他离开了香港的时候，你的权利怎么处理呢？可以留回他的权利，他一份在这里，但起码决定的时候不要等他回来咯，即係變咗係，佢係佢自己放棄就佢嘅事。大家現時嚟講，好多地咧，我哋係以佢100%去同意咧，佢爭議性就因為有啲暫時係離鄉別井嘅工作嘅時候都揾唔到佢攞佢嘅同意，咁變咗咧就要各自採度。所以我哋要降低嘅門檻嘅原因就係咁嘅嘢。 嗯，咁我想問下咧，你頭先講嗰個嘅整個嘅即係業權嘅清單咧，你哋需唔需要定期要去呈報俾呢一個民政事務處？同埋嗱，因為咧，就算你話降低咗嗰個出售嘅門檻都好啦。 佢相傳已久咧，如果真係家下要出售土地咧，我相信相關政府部門咧都要我哋提供嘅證明嘅。咁所以而家最緊要降低嘅門檻咧，就減輕到有啲暫時嘅時候咧係僑居海外往外謀生嘅問題，呢個其中嘅因素。第二方面咧，即係佢哋嘅族譜嘅係成傳嘅方面咧，係有一定嘅依據嘅，因為唔係話今時今日嘅，呢個係佢哋個祖先係個姓氏方面氏族聚居，一早已經係立下咗呢一個咁嘅意願落嚟，係成傳到今日咁嘅發展，所以個土地方面咧，佢哋希望能夠咧係養活翻佢哋嗰個本身嗰個係氏族嘅係 成員。明白嘅，但係頭先我哋即係一路想同聽眾去解釋清楚個問題咧，邊啲人先至係嗰個業權擁有人？是不是就是他上了个族谱才是叫做业权拥有人？如果他不上那个族谱字不行的， 一定是他的后人， 就是要做了一个这样的程序，是不 是？他是他氏族的后人，即是任何一个人去侯孟邓廖鹏，他一定是他的后人。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譬如即是举个例，即是我可能是姓陈的，但是我可能个名字我没有上到族谱的，纵使我是这个祖堂的直系子孙都不行，即是一定会上到族谱的，是不是？ 一出生的时候就上族谱了，所以你这方面就是乡村风俗外人难明，一定有上族谱的，当时他点灯各方面一定有的，族谱流传下来。 好， 即是我们解决就是担心呢，就是他现时人数方面呢， 係提翻相關咁高咧，我哋即使預留翻一份俾佢，但都係降低門檻方面咧，都要個決定咧，咁就變咗對嗰個發展嘅空間方面受到好大嘅掣肘啫嘛。 嗯，咁我想問下，因為你提到咧就係話而家一定要百分百嘅業權人同意咧，即係先至可以出售啲祖堂地啦。其實而家咧喺嗰個即係賣祖堂地嘅問題上面咧，你哋有冇一啲嘅內部嘅規則係去協調唔同嘅業權人啦？同埋如果有人反對嘅話，佢需唔需要提出一啲理由咧？ 現時嚟講，無論佢任何理由都好，但政府咧就只係闡述咗有人反對，但係我哋無論如何係咪解釋清楚都好啦，但係可以係話係對。冇對口去解釋嘅，因為佢私隱問題咧，佢唔會提供相關人士，就只有各自。所以今日好多嘅祖堂地咧，都係得唔到預期嘅發展，同埋預期嗰個咁嘅係賣出去個咁嘅係理由咯。 但係我想了解一下，就係、是、請教一下，就係你哋用咩方法去徵集同意嘅？即係以往個經驗不嬲係。 當時有一個定期會議，例如賣戲出去嘅時候咧，就張貼告示啦。咁啊，透過民政事務處啦，或者相關部門啦，將呢個故事，但係喺法定期間內有人反對咧，就相關部門會支援我哋嘅。但係咧，今日我哋發覺喺近年嚟咧，即係因為自從嗰、那個法庭嗰個判例方面咧，就造成係對呢方面係好大嘅掣肘，即係只係希望能夠因此制宜，希望能夠透過即係立法方面咧，就可以將個門檻降低啦，就仍然可以使到呢個氏族咧個共同體嘅發展咧係有一個基礎喺度咯。 嗯，咁我想请教一下咧，就系而家你哋嘅建议就系将嗰个门槛降低到75%啦。其实你哋系点样得出呢一个嘅门槛嘅数字？ 因为凭过去收集佢哋嘅意见啊，或者开会嘅时候咧，系即使侨居海外嗰个咁嘅氏族嘅后人咧，我哋都系70-80%嘅机会比较系高嘅。當然咧，就如果你話係太高嘅時候咧，就有啲係比較喺時間嘅大家結集一齊係作出嘅決定咧，就比較難添多啦。咁呢個即係超過咗呢個係一定嘅數字咧，我認為都係恰當同埋公正嘅。當然最後嘅決定都要同係祖堂方面大家可以討論咗先至有個共識咧。呢、這個鄉局喺近期嘅時候同你諮詢，同埋多年嚟遇到嘅問題咧，都希望喺中間落墨啦。 即係75%呢個暫時就唔係鄉議局或者係所有祖堂所共識嘅提出一個百分比嚟嘅，係咪啊？ 相信大家嘅意向都初步嚟讲都认为系合理嘅。当然你话系7000多个祖堂，你话要全部共识嘅时候咧，就真系都要需要一段时间先去了解，因为呢个土地发展咧喺新界加现时面对嘅问题咧，祖堂都系比较一个系争议嘅，同埋系比较我哋系关注嘅项目嚟嘅。 嗯。之前我亦都見過咧，鄉議局有建議過咧，就係即係祖堂地買賣嘅時候咧，就用一個叫房數嘅比例去決定出唔出售啊嘛。咁呢一個你哋喺今次嘅建議入邊有冇嘗試向政府提出過呢一個建議？ 暫時嚟講都係希望拋磚引玉啦。首先用嗰個人數降低先，再啟動。因為過去我哋個小組咧商討方面咧都面對許多問題，因為事實上好多祖堂嘅定例嚟講啊，同埋佢哋流傳到家嗰啲族譜咧，亦都有啲係可能大家有個爭議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因為祖堂未必一定得一個姓嘅，有一部分好似沙田啊都有5-6個姓嘅，咁所以你變咗變埋之後咧，大家姓氏方面又有啲唔同嘅意見。我相信如果啟動咗呢一個小組咧，我哋係迫切性咧，將來嘅發展咧有更多嘅空間同政府討論咯。 林偉強，我想請教咧，就係你哋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俾祖堂同私人機構合作發展土地，亦都保留項目嘅部分權益咧，以獲永續嘅收益。但係而家你哋祖堂所能夠獲得嘅收益咧，主要就係租金收入嘛。如果同私人發展商去到合作開發土地嘅時候咧，你哋有冇估算過你哋所能夠獲得嘅利益會係比起而家會係幾多倍嘅分別咧？ 我要視乎土地嘅規劃啦，比如你有啲方圓數里嘅土地咧，係經過規劃之後用一個係嗰個 CDA 啊綜合發展啊，咁可以起高樓大廈嚟講咧，將來收益一定可觀嘅。咁整體嚟講咧，所謂佢土地嘅發展都有個潛能喺度嘅。咁啊，點樣俾旅發啊，或者點樣係喺呢個 份數方面的比例呢，一要視乎那個是發展商和祖堂方面的決定。但是我們好過家這樣空賣了出去呢，即是小部的資源呢就在裏面養活返返族人。但如果你長遠來講，我們都希望有個是永久固定的收益，這個都是他們在近期我們和祖堂他們這樣商討過呢，他們有部分人有這樣的意願的。 林偉強不好意思，因為時間所限，因為七點半之後呢，看看會不會有機會跟你再傾多兩句下，跟住有七點半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7.6%，连续两季显著按年反弹。政府话整体经济保持复苏势头，但复苏不平衡。旅游业停顿之下，零售餐饮业的销售额或业务收益仍然远低于衰退前的水平。政府相信本地消费气氛在今年余下会进一步改善，消费券将起到很大刺激作用，当局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5.5%至6.5%。政府经济顾问欧石雄说，移民问题对整体经济表现有多大冲击，目前言之尚早。对于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理由提早提取强积金权益的金额达到65亿多，欧石雄说，相对全年超过3000亿元的资金流入，数字对本港经济影响轻微。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说，民阵自02年成立以来，一直未有注册为公司，亦未有按法例向警务处牌照科注册为合法社团。近年组织一系列大型非法游行集会，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警方已经搜集证据，随时对违法组织采取行动。他表示，一些有头有面的人已经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判监，不排除警方继续对一些主要骨干进行调查检控。萧泽颐接受大公报专访时又提到，犯法就是犯法，不会因为辞职抹走犯法行为，从良的话可以是求情理由，但继续违法只会更加深化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另外，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接受查询时表示，不评论民阵是否今日开会决定解散的事宜。早前有报道指民阵或会宣布解散，并在今日开会决定。因为伪造以故华贸主席、华贸集团主席龚如心遗嘱而入狱的商人陈振聪，寻日被高等法院翻令破产。法庭颁布书面理由，表示陈振聪确认无力偿还债务，无论在香港或世界各地亦都没有钱，没钱聘请律师代表出席，已经有充足理由下令他破产。陈振聪在庭上申请将案押后，让他有时间申请法律援助，但华贸去年9月申请他破产，陈振聪理应知道自己无力支付律师费用，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早些申请法援，因此不接纳他的申请。法官指出，华贸慈善基金指陈振聪未有依期归还近2800多万元的讼费。陈振聪同妻子原本持有半山麦当劳道一个单位，以及将军澳富丽花园两个单位，而麦当劳道的物业已经卖出。陈振聪声称妻子住在富丽花园，不愿意卖出他一半业权。阿富汗塔利班势如破竹，据报再攻占几个省会城市。央视报道，塔利班表示已经攻占卢格尔省省会普勒亚拉姆市。外电报道指，政府军和塔利班战士在市内激烈战斗，警察总部已经被塔利班攻下。卢格尔省接壤喀布尔省，普勒亚拉姆和首都喀布尔之间有直接公路联系，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塔利班发言人又指，塔利班已经攻占乌鲁兹金省省会提拉库特和古尔省省会菲罗兹山。假如有关消息是属实，阿富汗34座省会城市当中一半已经落入塔利班手中。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过咗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龙尾排到大黄东街。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那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都仲是有些车龙的，排到去科学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龙排到兆麟苑。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海荣路都是多车的，龙尾排到近黄金海岸。西贡方面，因为濠涌有道路改善工程，现在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跟着濠涌那段的塞车的龙尾就排到去嘉林别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在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要小心盲点，还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东京奥运落幕，外界点样评价今届日本主办嘅成果呢？请嚟港大学者冯祖健。 播放上啦，或者铺排上嚟讲咧，大家系收货嘅，但系冇观众嘅情况之下，有好大嘅财政负担。加尔伟希望奥运成功举办，将佢民望又提升，但好明显啲嘢个如意算盘咧打唔响噶啦。究竟佢用咩方式话翻俾国民听，继续投我一票啦？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乡议局提议咧系降低咧祖堂地嘅发展门槛啊，咁你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讲你嘅睇法噶。咁啊，电话旁边咧嗱，因为我哋刚才咧就七点半新闻之前咧一路都请乡议局嘅副主席嘅林伟强咧同我哋解释翻相关嘅制度同埋建议啦。请翻林伟强翻嚟先，林伟强你好。 是，多谢两位主持。 你好，是。头先呢我哋其实就都想理解返一个问题。因为而家唔少祖堂地呢可能係农地啦，又或者係即係做咗一啲嘅譬如係停车场啊等等咁样啦。即係应该有呢啲咁嘅用途㗎嘛，係咪？咁然之后嗰、那个租出去嘅收益呢就外嚟係支持嗰个祖堂嘅运作同埋嗰个村嘅村民福利啦。咁我想问以往嚟讲有冇话即係一般呢大概每年嘅收入係有几多 啊？好难讲，视乎个祖堂嘅大小呢。有啲祖堂少嘅时候呢就比较係人得係170个，有啲係以数以百计嘅。好似係新界有几个係比较大族嘅呢，侯氏呀、邓氏呀、其他呢个侯孟邓廖鹏都係一个比较几大家族之一呢，所以佢拥有嘅土地呢就都几多。 咁所以佢每次嘅時候係選司理咧都好隆重其事，所以產生司理亦都係造成係一啲障礙，因為過去嚟講有啲司理比較年長嘅時候或者已故咧，咁就補選嘅時候咧亦都係唔能夠如常咁，所以有陣時咧啲土地即使政府係收地嘅時候咧，嗰啲係資源都係擱置咗喺佢政府嘅庫房，唔能夠直接係再入翻呢個係嗰啲係祖堂嗰、那個咁嘅户口，就因為佢有部分仲等嗰啲私利咧要產生，所以無論點都好啦，因為事隔咁多十年咧，因為有啲年長嘅咁嘅私利咧，亦都已故啦。我認為都要檢討一下私利嘅產生，因為例如佢係產生私利嘅時候，係睇個祖堂方面，佢係要百分之，我哋建議百分之五十，但係當然如果50/50或者51咧，但係嘅時候佢嗰100嘅基數係點樣計法咧？因為有啲好多時咧，有啲早年嘅時候已經僑居海外咧，就已經有啲比較少翻嚟嘅。如果佢係咪咁樣唔翻嚟嘅時候，係變咗佢喪失咗個權利，我哋或者只有權利或者本身嘅物業預留翻佢收益俾佢，但係佢投票嘅時候係點樣處理咧？呢、這個都係要面對係討論一個辣手難題嚟嘅。所以而家呢次處理嚟講，首先都要將個門檻降低，同埋私利點樣產生呢？所以起碼鄉議局就同我啲祖堂咧，盡量咧就攞到佢哋嘅意見，再同政府反映咯。 嗯，咁我想請教就係你哋而家個建議咧，就係容許祖堂同其他機構或者公司咧共同去合作發展嗰個土地啊嘛，亦都可以保留翻項目嘅部分權益咧，以獲永續收益。咁即係話呢個發展入邊咧，其實政府係唔可以由成個發展當中咧獲得任何嘅利益，即係所有嘅利益咧都係歸翻祖堂同埋氏族嘅子孫去取得噶啦。 只係政府嘅角色，只係監管點樣理順翻佢哋履行翻佢嘅職責嘅。呢、這個因為唔係政府嘅物業，唔係政府嘅財產。我哋祖堂係自行由我哋祖堂由佢監察咗我哋產生咗嘅私利，由我哋氏族嘅成員嘅子孫去處理翻啫。不過佢嘅權利咧，就因為佢要按翻過去先人嘅條文去做，所以咧延續到今日嚟講，佢一定要執行翻佢哋嘅早期政府維護翻嘅事令去做嘅啫。所以有呢個係立法方面可以將早年嗰個咁嘅判例咧係否決翻，因為你100%嚟講咧。即有啲即使係話佢係一個唔同意都好咧，都造成好大不便嘅。即係現時即係一個文明社會，當然我哋唔係話50%或者51%就通過咧，所以將個門檻降到75%咧，都希望咧就能夠使到政府可以知道，即係大家息事寧人咧，就合情合理下去產生呢一個咁嘅大家同意啊，同埋係呢個計劃咧可以係得到延續或者係變賣咧，將個收益咧歸翻祖堂嘅。 嗯，咁我想问，即系其实嗱，如果系两个嘅建议都获得接纳，即系话系降低嗰个祖堂出售嘅土地门槛系获得接纳，另外亦都系可以接纳咧，俾你哋同其他机构或者公司咧共同发展嗰个土地。咁如果呢两样建议都接纳咗嘅时候，其实你哋提出呢两项建议最终嘅目的，究竟系希望增加香港嘅土地供应啊，定系主要由祖堂可以获得嘅资源去持续发展嘅呢一个目的去出发 嘅咧？呢个可以话两全其美嘅双赢嘅方案，因为成土地系由佢持续拥有嘅，当然佢点样变卖收益都归佢哋咧。但系亦当然腾空更多嘅土地，因为近期嘅时候咧，我哋经过有几个望族咧，佢哋发展嘅土地，因为要视乎咧佢哋系要系冇人反对，或者有啲系遇到好大嘅掣肘。例如嘅時候咧，佢即係變咗喺產生私利都一個問題，所以累集咗近年咧呢方面嘅產生嘅問題咧，我哋希望做一個拋磚引玉，同政府去即係討論下，以門檻15%或者私利嘅產生點樣比我更加咧係能夠達到咧大家可以雙贏嘅方案，因為否則嘅話，你苦無土地發展，你家好多祖堂空置嘅土地2000多公頃嚟講咧，係俾人哋可以覺得真係覺得係可惜同埋浪費嘅。你家邊陲好多嘅時候，望族嘅土地嚟講，都差唔多係環繞住整個係新城市嘅。咁所以我希望政府呢方面咧，能夠可以適時令人咧，大家係即係理順翻佢，透過立法方面點樣可以降低嘅門檻咯。 明白，好，喂，多謝曬你，林偉強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咁啊，林偉強咧係鄉議局嘅副主席嘅。咁啊，林志恩經過林偉強嘅解釋咧，我諗大家對於祖堂地嘅制度都應該大概可以掌握到噶啦，因為都頗為複雜。老实讲 系啊， 系啦。 咁我谂另一个角度睇就系，即系 當然啦，我哋話即係出售祖堂地去即係釋放一啲土地潛力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下調門檻之餘咧，即係我哋點樣避免一啲所謂叫做即係發展之上啊嘅情況咧，都需要即係一啲監管同處理嘅。 一八七二三一，你有啲咩睇法咧？有陳太喺度啊，陳太你好。 嗱，我咧就唔係佢哋啲鄉民啊，我哋嗰啲人冇乜掛過。不過如果單憑佢最近熱烈討論呢個問題。而你今朝或者好，而家有刘业强讲好，你两位陈小姐同埋李小姐 林志恩， 记得同你哋打招呼。咁问题咧就系话，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听到咧，我都觉得咧有点而咧好难以想象。一直以来地乡议嗰个土地问题咧，都系我哋一般市民最诟病，就系点解佢哋可以有咁多丁屋丁权不断系咁膨胀，佢哋都可以即系有佢自己嘅空间去俾佢啲所谓嘅丁去继续起佢嘅屋。我哋咧外边啲人咧就仲要佢啲丁咧买仲可以将佢嘅丁卖出去俾人起屋，然之后咧如果丁卖咗个权出去起屋，佢又赚咗佢自己嘅利益噶啦。咁而家原来仲有一个叫所谓祖堂嘅问题，原来就系因为佢哋嘅上祖父系曾经系士大夫，咁听讲咧呢样嘢已经系皇帝朝代嘅嘢嚟噶，系嘛？我哋已经个社会文明咗， 历史悠久啦， 都经已100年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当年我哋殖民地政府嗰阵时候就系睇出你哋系即系唔想令到你哋原居民。即系冇意向掠夺你个土地嘅，就由得你原居民自己去继续生活耕田种地。咁而家你讲紧就系、是、你哋而家好多边水位边水地，其实就系你哋嘅祖先做士大夫嗰阵时候自己嘅农地，用农地养活你自己下一代，每一代代代相传，继续去耕种，继续养活自己。好啦，而家你班友唔养活啦，唔去耕种，有另外发展啦，但系有一大片土地喺度。咁我好想好奇，就係話呢班呢啲咁嘅所謂嘅土地，佢哋係有個利益喺裏面，係可以繼續延續落去，生生世世永續落去，去養住佢哋嗰個族群氏族群。究竟咁嗰啲氏族群唔係自己都有識得去揾食嘅咩？嗱，嗰啲套咗丁之後咧，唔想繼續同你哋共處嘅，都出咗去外面發展，買自己即係嘅另外地方住。但係可惜咧，佢跟住佢有丁咧，佢又可以再攞地嘅。 係，即係阿陳太主要就質疑到咧，而家呢個嘅新界呢啲嘅祖堂地啊，呢個咁嘅傳統咧，係唔係仲必要延續落去啦？多謝曬你陳太嘅意見。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咧，要同各位聽眾講講先，就係接獲港鐵嘅通知，東鐵線粉嶺站一列開往紅磡方向嘅列車咧係有故障，列車服務受阻，請乘客咧為行程預留充裕嘅時間啊！咁啊，林志恩仲有位謝生啊，謝生你好， 你好，燕平 你好， 系。我是各界关注骨伤法案大联盟的谢世杰。 你好。 咁就住林伟强提嗰个即系祖堂地咧，当我哋自己处理呢个骨灰龛或者其他土地嘅问题咧，其实我哋都遇到同样嘅情况咧。其实就系发现好多即系祖堂地咧，都系被利用咗其他嘅用途。咁我想提几点咧，第一点咧就系、是、林伟强所讲嘅抛砖引玉咧，我真系觉得佢讲得好坦白，就佢系将呢一个咁嘅问题咧，就希望话。透過呢一個降低門檻咧，釋放佢哋呢啲肥豬肉咧，係令到佢哋可以咧係增加得多嘅收益。大家要留意咧，呢啲祖堂地咧唔少咧都係喺一啲比較鄉郊或者而家比較係少騷擾嘅地方嘅。咁佢哋就係未能夠發展，都主要因為當其時嘅業權問題啦。但係當如果呢個咁大嘅即係利益擺喺度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就係以骨灰為例咧，其實就涉及到好多祖堂內部一啲利益嘅鬥爭咧，以至到有啲即係善良嘅就唔敢出聲啦，出咗聲嗰啲咧就甚至乎俾人威嚇啦。嚇呢啲嘅情況咧，其實係到最後咧，呢啲祖堂嗰個利益嘅分配咧，其實造成咗好多嘅即係不公平或者欺壓嘅狀況。咁啊，第三個咧，其實政府過去其實呢啲祖堂地如果係比較合宜嘅，我就覺得。是可以拿回嚟做的，就是用回即是土地收回条例来到是去返，其实是减免了呢一些所谓刚才我提及那些呢，因为那个利益的矛盾，因为有些人不赞成某种的发展的项目，以至都被人的威嚇，这些这样的状况。 我哋喺骨灰龛嗰个问题上面，其实睇到唔少嘅原居民村里边系在就面对住呢一啲咁嘅发展嘅压力，以至到即系自己族群嘅即系有份人啦，都受到呢啲嘅威吓。所以我觉得林永强呢个说法咧，其实就利用紧而家立法会。他哋比較即係容易啲通過某啲有利於佢哋嘅條例咧，就借呢個機會提出咗呢一個咁嘅方案咧，我覺得係相當之危險。 係、好多謝曬你謝先生嘅意見啊！林智恩，其實總結咧頭先嗰兩位聽眾咧，我諗可能有一點都值得去大家深思嘅，因為喺新界嘅原居民嚟講咧，佢哋鄉議局嚟講咧，佢哋覺得嗰啲係純私人財產嚟嘅喎。如果純私人財產，點解你要就住我嘅發展去做一啲嘅限制，甚至就係令到我咁艱難地先可以有發展咧？因為我哋要尊重私有嘅產權啊嘛。 嗯。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就算你講話去改變個土地用途，因為原本好多可能係停車場啊或者農地嚟噶嘛，咁對於周遭嘅環境其實都會有影響嘅。咁呢個可能就係去到譬如城規會啊佢嘅審批程序嘅時候，就需要去審視嘅一個問題。 嗯，好，咁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嘅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洪少贤。 喺大澳长大嘅天明哥搬过出去九龙居住，但系最终都系翻翻大澳生活。回流嘅原因系爱定系责任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香港社区口述历史，香港人情味。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 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同在囚人士的子女相处有什么技巧，听下香港善导会的义工 Ice 怎么说。 有些小朋友呢他们比较天真一点，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心结、但是、有部分呢他们是会比较自我保护的认识都很强下的。是啊是啊，就是他们会比较敏感，遇啱呢些小朋友我们就要比较小心一点。 记得留意听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啊！林智恩咧，咁就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嘅報名咧就截咗止噶啦嚇。咁、如果咧我哋睇翻而家嗰個嘅數字啦，其實咧1500人嘅選委會咧係扣除咗一啲嘅當然委員啊，或者係指定團體提名產生啊，剩翻咧只係有982個嘅議席咧係要需要由選舉產生嘅啫。咁但係咧，如果再扣除埋咧一啲同界别密切联系嘅人大用当然身份去担任呢啲职位咧，实际咧需要选举咧系967个。咁但系我哋睇翻啦，而家嗰个实际嘅情况咧，有唔少嘅界别咧都已经系叫做凹凹陷啊，即系佢所可以选举嘅职位嘅数目同佢去报名嘅人数咧系相配衬，即系话咧理论上就应该唔需要选举咧，嗰班人都可以系当选到噶啦。咁剩翻咧，只系得翻13个界别咧，系有竞逐，就需要喺9月19日投票。咁当中咧，如果睇翻比较竞逐得比较厉害嘅咧，就应该系社福界啦，有12席咧，但系有23人报咗名。医学卫生界咧14席咧，就有24人报咗名，同埋劳工界咧60席咧，有72人报咗名。 嗯，另一样咧，如果我哋睇翻嗰13个有竞争嘅选委会组别嘅话咧，我谂都有人留意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最后一日咧。突然有一啲建制人士報名咧，就令到一啲界別咧就多咗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喎咁樣。咁亦都有一啲猜測啦，就係、是、究竟即係多咗一個兩個人嘅情況之下，係為咗即係會係帶來更加多嘅競爭啊，還是可能有一啲人嘅猜測就係去避免，會唔會有一啲即係突然間有意外發生咧咁樣？咁啊，另一樣咧，我覺得我哋可以留意嘅咧，就係、是、今屆報名嘅人入邊咧，過去有幾多個係。即曾經參加過選委會嘅咧，咁樣，咁有一啲報章都有統計過嘅，咁就有1400 1247个获提名嘅人入边咧，就有70%咧都冇参加过过去两届嘅选委会。咁我谂相信个解释就系同成个选民基础同埋个选举制度转晒有关系啦。嗱，因为而家咧即系五大界别入边，亦都有一啲系新增嘅组别啦，譬如内地港人团体啊，即系成个成分亦都唔同咗。咁呢个亦都会影响咗嗰个选民嘅基础嘅。 嗯，吓，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系时事评论员啊，袁微昌，袁微昌你好。 系两 位好，首先咧，做一个总评先，我哋不如睇睇啦，就系、是、竞逐比较激烈嘅三个界别，就系、是、社福、医学卫生同埋劳工，系咪都系意料之内咧？即系呢三个界别系出现一个比较大嘅竞逐情况。而如果我哋睇翻咧，其他嗰啲界别咧，虽然话系要有竞逐啫，咁但系其实佢都只系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即系17席，但系有18人争，或者16席有17个人争嘅啫。你点睇呢个咁样嘅情况？ 咁喺而家新嘅即係選舉制度嘅設計入面，我諗你頭先所講嗰三大嘅界別係會存在競爭，呢個係已經係預咗會有嘅。咁但係我諗頭先你哋都講到啦，即係比較耐人尋味，就係有啲本來已經所謂叫齊咗張或者偷偷冚嗰啲，而家突然之間多咗一個出嚟。咁我諗嗰、那個即係好大情況，其實都係我諗即係主要有兩個情況啦。一個就係可能本身個界別是曾經之前幾日是出現可能唔夠人嚟嘅，咁可能佢叫多咗一至兩個人即係嚟到，所以可能個數字唔啱啦。咁另外就係、是、真係就係、是、原來發現就係現有嘅嗰個提名機制，其實佢都係唔係可以完全掌控到邊啲人可以入到閘嘅。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係突咗一個出嚟嗰啲嘅界別，其實主要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因為本來其實以我哋所知，其實即係有關嘅方面，其實都即係將呢1500個人選，其實都諗得好辛苦，先至諗好啲大概嘅人選係點樣。所以我諗佢都唔會希望即係係啦，即係順得歌程失所以話佢當初嘅佈局係咁樣係被打破嘅。所以我諗呢個情況主要都係因為嗰個提名即係其實佢唔可以絕對掌控到嗰個提名呢個緣故。 嗯，咁但無論如何，其實而家即係嗰個選委個內部嘅競爭就比起以往就少咗啦，因為今次就冇一啲泛民主派係即係組隊參選啦。嗱，咁你會認為咧點樣影響之後即係特首選舉嘅時候佢候選人嗰個部署同埋政綱咧？因為以往咧特首候選人咧佢面對一啲界別內部嘅一啲政治上面嘅分歧咧，其實佢都要做好多嘅遊說同埋協調工作噶嘛。你會有啲咩預期咧？ 即係我諗，而家有咗選委，如果喺即係九月選咗出嚟之後，咁至少即係有意去出嚟跑嘅人士，都至少終於有個對象可以俾佢哋講下佢哋嘅諗法啦。但係我諗，可能亦都會即係嚟緊嘅特區選舉，可能都會一個反高潮啦。因為我諗我哋都會預期，如果係即係都冇一個，即係最後都係可能又會出現可能林鄭自己出嚟跑翻嘅咁個局面，咁自然你點樣即係都冇乜選擇餘地。但係我哋都會想象到，如果中央佢係即係容許一個挑戰者出嚟，咁嗰個挑戰者會當選嘅機會亦都係極高嘅。所以我相信呢度入面真係要俾即係個選委係可以做到真正嘅選擇，或者真係可以即係聆聽得到個特首可以開出啲咩政策啊條件嗰啲，個機會相對地係比較細啲啦。 嗯，另一個我想問嘅咧就係關於嗰個選委會嘅角色啦。因為咧而家選委會當然佢喺選舉上面個角色好重要啦，因為佢要選特首，亦都要選40个立法會議員，同埋佢要做埋立法會議員嘅嗰個參選人嘅提名。咁但係除咗選舉嘅角色之外咧，即係你會唔會預期嗰個選委會咧喺成個香港政治上面都會有一個更加積極嘅角色咧？嗱，因為我哋見到咧選委會咧，以前就冇一個召集人制度噶嘛，咁而家佢有一個召集人制度啦，咁亦都中央更加強調呢一個愛國者治港。你會預期整個選委會會有啲咩角色咧？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啲嘅改變或者係進步啦，因為而家以新嗰個制度嘅設計嚟睇咧，即使即係以現有譬如即係政府或者就算你個立法會係多咗人或者改咗唔同嘅界別，我都睇唔到佢真係可以做到可以改革到香港，或者真係喺即係經濟民生啊呢啲嘅範疇度可以俾到好好多意見。因為大部分始終好多之前即係 可能嚟緊嘅新嘅議員都好啦，咁佢哋可能都係側重於即係政治嘅能力或者選舉方面嘅能力係多啲嘅。咁而家你有呢個新嘅機制，係其實呢班可能都係一班智囊嚟嘅，都算係一班，即係一班可以即係籠統啲講句算係智囊。咁我哋喺啱啱提名呢個過程，亦都見到其實有啲係即係專業人士或者社會有聲望嘅人士都有入局。咁呢個我相信係用嚟可以彌補翻或者可以補足翻而家呢個制度嘅不足嘅地方嘅做法。 好，唔該曬你，袁微昌傾到呢一度啊，亦都唔該曬林子欣，拜拜。 好，拜拜。